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01集。大型修罗场还是给可怜的女二号留几分面子的。木生见姐姐还站在原地，反倒是林妙妙又自作主张，腿脚麻利地钻进树林不见了，暗骂一声，飞快地提脚跟了上去。林妙妙已经找到了一个绝佳的位置，林中这处空地在那三人所在不远处，还能隐约听见那边的声音，又听不清楚具体内容，既有安全感，又能达到回避的效果。木生捡了几根树枝丢在地上，砰的一道火花，噼啪作响的火焰映在他白玉般的脸上。他抬眸瞥了林妙妙一眼，恰好见到他抱膝坐在树下发呆。他拿棍子捅捅火堆，一两个红彤彤的火星飘飞出来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 你不是也喜欢柳拂衣吗？ 妙妙笑了一声，将手臂枕在脑后，放松地靠在了树上。论样貌，论出身，论才学，我哪哪都比不上地基，何必凑这热闹，丢人现眼。木生抬眸打量树下的少女，闪动的火光在她姣好的面容上跃动，那一双杏眼波光流转，粉嫩的颊，润泽的唇，上上下下，连双垂髻上碧色的蝴蝶结都比端阳地基看着顺眼。她面上却丝毫不显，点头道， 嗯，你还算有几分自知之明。 瞥见妙妙怒目而视，他嘴角微微翘起，状死无意地补充， 不过论讨人喜欢的本事，你比他强多了。 妙妙的脸一秒钟由阴转晴，两眼闪亮亮地望着他。 真的呀？ 他睫毛轻轻颤。 假的。 林妙妙瞬间垮下脸去。木生专注地捅了一会儿火堆，颇有些手酸，将棍子拿出来歇了歇。林妙妙慢慢蹭过来，挨在他身边，抱膝望着火。 哎，我跟你换换岗呗。 什么？ 他诧异。 哎，我看一会儿火，你休息一下。 妙妙一脸疑惑地望着他。 都坚持了大半宿了，不累吗？ 而且还背着他走了那么长的一段路。黑莲花似乎从不用睡觉，简直要成仙了。木生略有些走神，从小到大，由近到远，多少次出门历练，无论何时何地，都是他在做着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情，长长久久地照顾姐姐，从来没有人提出要跟他换换岗，也让他休息一下。他从夜色中来，隐匿于夜色中的角落，他就是夜，还要长长久久燃烧自己，伪作光明。 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发什么愣啊？ 女孩白皙的手在她眼前晃，打了个哈欠，不耐烦地催促， 哎，你快点决定，我要困了。 在皇宫养老三个月，生物钟调整得格外健康，现在大半夜不睡觉在林子里跑，她眼睛都快睁不开了。木生纤长的睫毛宛如一排黑羽慢慢垂下来，声音压得很低， 你去睡吧。 话音刚落，妙妙当的直挺挺地倒在了树叶铺成的地毯中，均匀的呼吸声立即响了起来。太困了，竟然直接睡着了。木生顿了顿，将他压在身下的披风抽出来，拿在手里半晌，展开盖在他身上。女孩双目紧闭，卷翘的睫毛在眼睑投出一片阴影，两颊红润，睡得毫无戒心。在这样一个她身边，居然也能魂不在意地拥抱甜梦。这人，她的手慢慢向下，不受控制地抚上她的脸，再慢慢下移，触碰到了她微凉的唇，柔软的，粉嫩的，总是满不在乎地翘起来。他记得初见他时，他唇上还有涂到外面去的口脂， 他曾经如此大胆自负地抚摸过，从唇角一直到唇珠。当时那双秋池般的眼睛战战兢兢地望他，倒映出他的影子。那时怎么没有发觉这张脸有这样诱人呢？神情猛地一凛，手触电般地收回来，接着猛地推醒了林妙妙。他骤然惊醒，挣扎着坐起身来，一脸懵懂地望他半晌，环顾四周，黑压压一片夜色，起床气顿时爆发了。 什么呀，我还以为天都亮了呢，我才睡下几分钟你就叫我起来。 你睡得够久了。少年长睫垂下，掩去眼中的情绪，言简意赅。换换岗。林妙妙揉了揉脸，接过了他手里的棍子，一脸呆滞的捅火堆。林妙妙心想，这睡很久了吗？怎么一点感觉也没有，跟没睡一样。少年靠在树下闭目养神，感受着自己半天平复不了的心跳。开始时脑子里纷纷乱乱，全是密密麻麻的杂念。慢慢的，听着耳畔稀稀疏疏的声音，一阵阵风声的尖啸后，黑暗中的一切全部化作大片大片光晕，吞没了他。这时听到了铃铛声，墨绿帐子顶四只铃铛一起响，那是床在晃。阳光被温柔的帐子层层滤去，到了女孩脸上和额头上，只剩下一点暧昧的柔光。脸好红啊，她半眯着眼睛，眼里一片涣散，白皙的脖颈暴露着，一头泛着栗色的长发散乱地枕在身子下。再下面是她，她的吻掠过她柔软的小腹，手顺着那腰肢向上，一点点将剩余的衫子向外撩。上如是驼色真丝，绣有暗纹莲花，将它衬得肌肤胜雪，似诱人的小糕点。而他就是饥肠辘辘的食客，明知道眼前的珍馐美食要层层剥开慢慢品赏，还是忍不住扯掉包装一口吃下肚，急不可耐，从未如此空虚，如此渴望。他伸出手阻住他，眼中迷迷蒙蒙，都是无法言说的表情，欲说还休，美得惊人。将他乱动的手臂强硬地压在枕边，一点点靠近，吻他的唇，从唇角到唇珠辗转反侧，直到他无力挣扎，睫毛簌簌抖动。松开手，他自然地搂住他的脖颈，像一株攀附而上的柔软藤蔓。好热好软，裙摆吃的撕开，从小腿撩上来，顺着那曲线一路向上。他只是插空讨饶地喊：“ 子琪，子琪。” 连着声音都是语不成调的，像是邀请他更进一步攻陷城池，彻彻底底从内到外地占有他。交缠，狂风暴雨般的交缠，身下的女孩发出阵阵低吟。他冰凉的手指胡乱拂过他的脊背，引得他一阵战栗，伸手将他的手捞下来握在手心，那样冰凉的一双手。他将他的手贴在自己的心口，滚烫的。他睁开眼睛望着他，他慢慢贴过去，温柔的吻落在女孩的额头上。林妙妙彻底变成了海上孤舟，唯有依靠着他，为他所控，颠沛流离，实实在在，彻彻底底被他拥有。殊不知这茫茫大海，纵使狂风暴雨，电闪雷鸣，也只拥有这一只小舟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